会为一些人设些折磨，也许你早已一万五千种可能，人生就是人生。啦 放低您的音量。 亲爱的乘客朋友们，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，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。 嘿呦，这餐厅可真不错哎，哥们儿快来，这儿位置好。 请放低您的音量。 中华文明五千年，礼仪展现一瞬间。 扶贫不仅要解决物质需求，也要满足精神需求。 通过走访入伙、座谈交流、拉家常等形式，拉近人群中的距离，摆脱邓靠要思想。